法国朝鲜友好协会7月29号在网站载文谴责了朴槿惠集团策划掩盖日军性奴犯罪的亲日卖国行为。